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听众朋友，我是超峰。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部、西部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9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6，空气质量优。来看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新学期本市大比例促进干部教师轮岗交流，东城、密云为第一批试点区。北京将及时公布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本周日，地铁一号线、八通线实现跨线运营。网传中科院大学奥运村校区发生疫情，连线新闻广播记者了解现场情况。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北京市教育双减工作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表示，新学期本市将大比例促进干部教师轮岗交流，东城区、密云区为第一批试点区，全市还将有计划地逐步扩大试点，在今年年底之前再启动6个区的干部教师轮岗交流试点。交流轮岗的对象为公办学校正副校长和公办学校在编在岗教师，凡是距离退休时间超过5年的，并且在同一所学校任职满6年的正副校长，原则上应进行交流轮岗。凡是距离退休时间超过5年的，并且在同一所学校连续工作6年及以上的教师，原则上都应进行交流轮岗。交流形式包括区域内校长交流轮换、骨干教师均衡配置、普通教师派位轮岗。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在今天举办的北京市教育双减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按照资金监管、办学许可、疫情防控、行为规范、办学标准等相关要求，持续加强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规范管理。他表示，北京各区教委将分批向社会公布已批准恢复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名单。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市交通委今天发布消息，地铁一号线与八通线本周日首班车起跨线运营，实现城市副中心、城市中心区之间的双向无换乘直达。为此，地铁公司将于8月28号周六晚间实施一号线与八通线跨线倒接工程。届时，一号线四惠东站、古城站末班车都提前至22点。八通线环球度假区站末班车提前至22点。四惠站末班车提前至22点30。一号线和八通线其他车站末班车时间均进行相应的调整。一号线与八通线跨线运营后，四惠站和四惠东站将由始发站变为中间站，并由换乘站变为普通站。乘客无需在四惠站及四惠东站换乘，即可从古城站至环球度假区站一趟直达，全程时间约为85分钟。现有四惠东站一号线站台和四惠站八通线站台将封闭停用，乘客可按照车站标志及工作人员指引有序进出站及乘降列车。地铁公司已经新编制了一号线、八通线跨线运行图，工作日早高峰期间最小行车间隔1分45秒，晚高峰最小行车间隔2分20秒。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03标目前开始实质性施工阶段。记者郭雅静今天探访项目了解到，未来3条地铁线路将可直接接入高铁站。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他。你好雅静。 你好主持人。 先来介绍一下03标的基本情况。 好的，那么03标呢，地下的建筑面积是超过了30万平方米，基坑也是超深的，达到了30米以上，相当于普通住宅楼的10层。那么它的出土量也是非常大，需要200万方的这个出土量，相当于是20个标准的地铁车站。那整个03标呢，整体是地下3层，局部是地下4层。那整个区域呢，是包括了 M101线、平谷线以及这个6号线的北运河东站的改造项目。 那这个建成之后呢， 101线 是南北向，然后平谷线是东西向，是呈这个十字交叉的上下错台站台，错层站台。同时这个北云和东站呢，是位于这个高铁站的南侧，会通过这个增加换乘通道的方式进行改造。那未来三条线都是可以直接接入到这个高铁站台的。主持人， 那在施工过程中目前采取了哪些特色技术呢？ 那目前是进行这个地下的地连墙施工，也就是整个基坑的外围的一个加固施工。那这个土层呢，是位于这个河道边上，所以它的含水量比较大，是沙土层，所以比较软。所以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呢，是采用了特殊的这个泥浆配比，同时优化一些工序，把这个工序之间来压缩时间，尽快的让它成型。 除此之外呢，这个地连墙刚才我们说到它非常的这个深，所以能够达到40米的这样的一个深度。那么钢筋的内部的结构也比较复杂，所以呢，他们采用了这个防碰撞的技术，提前进行分析测算整个钢筋的这个绑扎和这个后期的这个施工。所以呢，在效率上是有所提高的。大概每天能够完成两幅的地连墙施工，而一般的速度是一天一幅或者是两天三幅。所以说效率是有所提高。那么这个地连墙目前是已经完成了一半左右，在九月初能够全部都完成地连墙施工之后进行这个土方开挖阶段。主持人， 好的，谢谢雅静的介绍，再见。 再见。 今天网传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奥运村校区发生了疫情，称现场有救护车进入，同时也有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组织开展核酸检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目前就在现场， 里出现？ 那么我现在呢就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奥运村校区的南门外。那么今天上午呢有消息称啊，这里呢临时封闭，疑似有疫情出现。那么我在现场看到呢，学校南门啊确实已经拉起了多条警戒线，仅有多辆警车，这个警察、保安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呢在维持秩序。不过呢，记者向现场工作人员确认呢，目前学校啊并没有完全封闭，而是能进不能出。那么工作人员确认呢，从上午开始啊，院内人员已经在做全员的这个核酸检测。那么就中国科学院大学奥运村校区封闭管理疑似出现疫情一事呢，我也是向属地奥运村街道办事处了解了情况。那么工作人员称呢，情况属实。工作人员表示啊，此前在校园内的环境检测样本当中呢，确实发现一处点位为阳性，目前呢正在进行全员核酸检测，人员呢未发现阳性。那么由于这个人员较多啊，目前核酸检测还在进行当中。那么周边小区呢和道路啊没有受到影响。那么事件后续进展呢，我们也将继续关注。主持人， 好的，谢谢百银的介绍，再见。 再见。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超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是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来关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来电热点，马上连线12345市民服务热线电话受理大厅工作人员郭忠俭。你好，郭忠俭。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先来介绍一下昨天12345热线的来电热点。 好的，主持人，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建议开放因疫情原因封闭的小区大门，以及公共设施多消毒问题。张女士反映，顺义区空港街道关林阁小区南门已经关闭了很久，对出行造成很大不便，希望及时开放。有同意建议的还有大兴区新居里小区的陈女士、海淀区颐和山庄的潘先生和通州区华龙小区的姚先生等。其次就是王女士反映，海淀区花园路街道牡丹园北里的健身器材应该多消毒。刘女士反映，昌平区小汤山镇土沟新村小区的楼道内消毒频次不够。二是表扬基层工作人员尽职尽责。曹女士反映，昌平区马池口镇北小营村的村委会干部顶着烈日给各家各户铺路，道路积水的问题得到了有效处理。刘先生反映，平谷区下个庄镇知义园社区的工作人员牺牲休息时间处理辖区工作，一心扑在事业上。李先生反映，丰台区青塔街道长安新城第一社区的工作人员主动搀扶行动不便的居民办理业务，服务非常周到。三是给广大市民朋友一个提示，北京健康宝的手机号换绑后，旧手机号自解绑之日起的14天内仍然需要进行行程申报，行程核验的是您已经授权过的手机号。如果您的手机号即将不用或者已经注销，请您及时在健康宝小程序中进行解绑，